展现冰雪激情，共筑北京冬梦。冬奥加速度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我是夏萌。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，我们会继续开启时间轴，穿越回到往届的冬奥会当中，回顾找寻那些精彩的瞬间和有趣的故事。在回顾过往的同时，我们依然会带着耳朵再穿越回现在，听一听曾经举办过冬奥会的那些地方现在是什么样的。您准备好了吗？我们今天就一块穿越回到1956年的科尔蒂纳丹佩佐。科尔蒂纳丹佩佐是意大利著名的冬季运动中心，二战之前这儿多次举行过滑雪世锦赛。1956年的1月26号，第七届冬奥会在这儿开幕，来自32个代表团的821名运动员参与比赛，而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苏联队，因为在1952年赫尔辛基夏季奥运会上，苏联队第一次加入到奥林匹克大家庭，就取得了22枚金牌的好成绩。4年之后，苏联队第一次踏上冬奥赛场，虽然是第一次参赛，但是苏联队在冬季运动上的实力不容小视。二战之后，他们在竞技体育上全面开花，冬季运动当中速度滑冰最为突出，他们的速滑选手多次获得世界冠军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。另外，冰球、越野滑雪也经常创造好成绩。苏联队的强势表现让冬奥会的整体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之前5次排名冬奥会金牌榜榜首的挪威队，这次只获得了2金1银1铜，排在金牌榜的第7位。此外，本届冬奥会，意大利方面将电视转播技术引入进来，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也成为了第一次有电视转播的奥运会。为了方便转播效果，组委会将花样滑冰比赛安排在了主体育场举行，这也是冬奥会花滑比赛最后一次在室外举行。在2019年6月24号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34届全会上，来自意大利的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获得了2026年冬奥会的举办权。之前，意大利曾经3次举办过奥运会，分别是1956年冬奥会，还有1960年罗马夏季奥运会，以及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。现在的科尔蒂纳丹佩佐是什么样的？他们已经在为2026年的冬奥会做准备了吗？在明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将会带着耳朵去听一听现在的科尔蒂纳丹佩佐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 冬奥加速度，绿茵赛场，永恒经典，一支球队岁月传承，奋勇向前，荣耀京城，不畏艰难，永争第一。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，只因热爱，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再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，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， 1025动生活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1025动生活之健康北京人，我是小丽。今天请您跟随我们的记者楚烟来了解一下如何做到有效控糖。 它不是药，却有这些功效。 对心脏的锻炼，对血糖稳定的锻炼，预防老年痴呆、腰背痛啊，我们的运动都能达到。 它看得见，摸得着。 它其实跟药物的作用不相上下。 健康是幸福的基石，体育融合。